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刘家兄弟两个人，天瑞和天祥，一纸合约分家了。这刘天瑞一家三口去他乡趁熟，结果碰上了大善人张员外。张员外膝下无子，就把刘天瑞的儿子小安柱收为了义子。刘天瑞夫妇两个染病离世，这张员外对小安柱视如己出，送他上学堂，督促他好好念书。这小安柱聪明伶俐，孝敬双亲，每年春秋两季，张员外都带着安柱到他父母坟前祭拜，但是一直没说明缘由。亲生兄弟分家，一纸合约分房产，老大忠厚懦弱，媳妇儿自私泼辣，老二背井离乡，葬身异地，亲生侄子拿着合约认亲，没想到反被泼妇打骂。包青天主持正义，一出巧计断真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二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15年过去了。这一年小安柱年满18岁，已经是一个翩翩少年了。这张员外私底下就跟老婆子商量，说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孩子的身世跟他说了吧。这年清明节，照例张员外带着小安柱上坟去了，添了把土，撒了碗酒，烧完纸钱，祭拜之后，这张员外看看小安柱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为父的年年带你过来祭拜的这坟，你可知道他埋的是谁吗？小安柱摇摇脑袋，不知道。张员外看看刘天瑞两口子的墓碑，心说，妹夫啊，今天大哥我就在你的坟前把安柱的身世和盘托出，你地下有知，也该欣慰了。张员外深吸了一口气，我的儿啊，为父一直瞒着你，其实你本不姓张，也不是这儿的人，这坟墓里埋的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啊！安柱闻听此言顿时一惊，打小他就以为这张员外就是亲爹，没想到自己的身世还有另一番曲折呀，而且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这张员外拍拍小安柱的肩膀，儿啊，你且听为父的把这一切给你道来。之后这张员外就提起了陈年往事， 说你呀，本姓刘，是东京人士刘天瑞之子，家里头还有一大伯叫刘天祥。只因为当年你们家乡没了收成，闹了天灾，你父母双亲就带着你来到这儿逃荒来了。没想到你父母身染重病，撒手西去了。你父亲临终的时候啊，交给我一纸文书，说是家产田地都写在这文书上了。说到这儿，张员外由打李怀掏出一个小口袋，把口袋小心翼翼打开，里边掏出一张纸来。这张纸啊，一看就有年头了，纸都发黄了。而啊，这就是当年那份合约，当年你亲生父亲托付于我，说等你长大成人之后，让你拿着这一纸合约去认祖归宗。而啊，今天为父的把你的身世说了，其实这心里头啊，是也高兴也难过呀。往后你拿着合约认亲去了，为父的替你高兴，可是我们老两口子毕竟养育你15年，把你当成亲儿子看待，舍不得呀。安柱啊，你认了亲之后可千万别忘了一夫一家人呐。这安柱是一边听可就傻了，他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接受，他看着义父又看看坟头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爹呀娘啊，儿安柱看你们来了。说完了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。这安柱是痛哭流涕呀、啊、张员外和夫人赶紧蹲下身去安抚一番。安柱在父母坟前祭拜一番，等着眼泪止住了，安柱就动了回乡认亲的念头，当即跟义父提出我要回乡去。这安柱止住了眼泪，站起身来冲着张员外两口子一拜，爹爹娘亲，既然儿子已经知道身世了，就应该回乡去认亲，还请爹爹把合约交给我，我带着我父母的尸骨回乡埋葬，让他们落叶归根，等认了祖宗葬了父母，孩儿再回来重新侍奉双亲，不知二老意下如何。张员外一听安柱现在就要走，虽说心里头舍不得，还是点头应允了。而啊，这是行孝的大事，为父的岂能拦你呀，只希望你早去早回，免得我们两口子牵挂你。今儿个天色已晚，这样吧，咱们先回家，你收拾收拾，明天为父的给你带上盘缠，你再上路。当下三个人回到家中，安柱收拾好了行李，第二天张员外拿出合约让安柱收好了，又叫人起出了刘天瑞夫妇的尸骨，给安柱带足了盘缠，送他回乡。临走的时候，张员外又是一番嘱咐，儿啊，到了家乡待一阵子就回来呀，千万别忘了你的义父义母。安柱闻听此言，眼泪下来了，他跪下叩拜，爹爹娘啊，您二老对我如同亲生骨肉，养育之恩永世难忘，孩儿怎能知恩不报呢？您二老放心，等我办完大事必定回来侍奉二老。张员外两口子听的是老泪纵横，三个人依依不舍，洒泪而别了。且说这安柱为了认亲，口头上又把姓氏改回去了，到哪都说自己叫刘安柱。认亲心切，一路上不敢耽搁，起早贪黑就奔东京赶去。等到了东京城里，按照义父所说的地址，一路上也打听了好几个人，真就找到了刘家门口了。赶巧了，就看这门口正好站着一个老太太。这刘安柱上前张嘴问道，老妈妈，请问这是刘天祥的家吗？这老太太看了一眼刘安柱，是啊，你是谁呀？刘安柱一听心里一阵激动，总算是找着亲人了。 啊，我叫刘安柱，是刘天瑞的儿子，这回是特意回来认祖归宗的。这老太太闻听此言，脸色当时腾就变了。谁？刘天瑞的儿子？你爹娘呢？说完，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的往后张望。刘安柱心说，这位老妈妈问我爹娘在哪儿，想必她认识我的爹娘。老妈妈，我爹娘15年前死在了潞州，我是被义父抚养成人的。听您这么问，莫非说您认得我爹娘？这老太太听说刘天瑞夫妇俩死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眼珠子一转，把身份说出来了。何止是认识啊，我就是他们的大嫂子。原来刘安柱碰上的正是刘天祥的媳妇儿杨氏。刘安柱闻听此言，赶紧施礼，啊，原来您是大娘啊，小侄不知，多有得罪。大娘啊，大爷在家呢吗？杨氏摆摆手，哎，你等等，先别着急叫我大娘，我是刘天瑞的嫂子，这不假。可谁知道你是不是刘天瑞的儿子呀？当年他们三口子走的时候，那安柱还是个小孩呢，你冷不丁的跑出来认亲，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？你有没有合约为证呢？刘安柱一愣，对了，我有合约为证。说着打开包袱，小心翼翼的拿出合约，双手奉上。大娘，这是当年我父亲留下来的，您看看。杨氏看见这合约，两眼放光啊，接过来就揣在袖子里了。哎呀，有合约为证就好。安柱啊，先委屈你在外头等一会儿，我把合约拿给你大爷看看，等确认了，我再出来接你进去。这刘安柱心眼实诚，点头答应了。杨氏揣着合约可就进了家门了，咣当一声把门关了，门插个哗啦别上了。哎呀，一身的汗，心说好在我灵机一动，这合约我算骗得手了。15年了，谁能想到这刘安柱还能回来分家产呢？原来这个时候，这杨氏已经招赘了一个女婿，满心打算把这点家产都留给女儿女婿。他日夜提防着刘天瑞一家子，生怕他们回来分家产来。今天听说小叔子弟妹都死了，这侄子又是打小不在身边，跟陌生人没区别。当时这杨氏的心眼啊，转得比谁都快，当即决定把这合约骗到手，再来个死不认账，这家产说什么不能分给别人。进了家门之后，杨氏把合约偷偷藏起来了，装得没事人似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可就把这刘安柱啊给晾到外头了。也是该着刘安柱倒霉，偏巧碰着这么一个爱财如命的大娘。您说要是先碰上刘天祥他自己的大爷，也就没这事儿了。再说这刘安柱一直在门口乖乖等着，大太阳晒着，口干舌燥，半天连个鬼影也没看见呢。他有心上去敲门吧，又觉得太不礼貌了，在门口急得直走柳。就在刘安柱正在迟疑的时候，这刘天祥回家来了，远远的走过来呀，就看见自家门口有一个人来回来去走柳呢。这刘天祥走上前来，小伙子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何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啊？这刘安柱闻听此言一惊，说你家门口？哎呀，那莫非您就是我大爷？我是15年前跟着父母去逃荒的刘安柱啊。刘天祥也跟着吃了一惊，把这刘安柱上下打量一番，呀，这眉目口眼确实像他们刘家人。安柱啊，你真是当年的小柱子？哎呦，快过来， 让大爷瞧瞧，张大成人了，不敢认了。对了，当初立下的那份合约你可带在身上？刘安柱一点头，带着呢，刚才让大娘拿进去了。刘天祥听见有合约为证，这心里头高兴的乐开花了。如此说来，你真是我的侄儿。来来来来，咱们家里说去。这么些年你们三口子杳无音信，我是天天等日日盼呐，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。怎么样，你们过得还算好吗？哎，你父母怎么没跟着一块来呀？这刘天祥兴高采烈，拉着侄子的手往院里让，一边走一边聊，这热情劲儿啊就甭提了。刘安柱见到亲人心情激动，又听大爷问起往事，想起早年间死去的父母，这眼泪下来了，把父母怎么染病双亡，这义父如何抚养他讲了一遍。刘天祥听说弟弟早在15年前就死了，这眼泪也下来了。没想到啊，当年我们兄弟一别竟是永别，如今我也老了，风烛残年了，好在有你这么一个贤侄儿。好孩子，让你受苦了，你这一路赶路也累了吧，走，咱们进屋歇着去。这刘天祥带着刘安柱就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喊，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快出来，咱们侄子回来了。杨氏在屋里头正做饭，听见老头子这么喊，心里头一阵发虚，不过他很快就恢复平静了，肚子里头早就盘算好了计策，胸有成竹。他漫不经心的搭话，哪个侄子回来了？听媳妇儿这么问，这刘天祥乐了，你还有几个侄子呀？就是15年前逃荒的安柱侄儿啊。这杨氏啪一声拉开屋门，站在门口冷笑一声，哼，哪个刘安柱啊，咱们这骗子可多，他不是冒名前来骗钱的吧？当年你弟弟天瑞走的时候立下合约文书，他要是拿出这份合约就是真的，他要是拿不出的话那可就是假的。刘天祥啊还是一副笑脸，哎呀，这个我也知道，贤侄说了，他刚才把文书早就交给你了。听到这儿，杨氏一挑眉毛，什么？交给我了？我可没见着。刘安柱闻听此言上前辩解，大娘啊，刚才是孩儿亲手把合约交给您的，您怎么能说没见着呢？刘天祥也帮着安柱说话，二当家的，孩子说交给你了，你拿出来我瞅瞅。杨氏一拨了脑袋，我没见着，这人是你带进来的，我根本没见过，哪来的合约呀？听媳妇说的信誓旦旦的，这刘天祥心里头也犯嘀咕，他转过头来，安柱啊，你这合约到底在哪儿啊？你给我说实话。刘安柱急了，大爷呀，孩儿怎敢欺骗大爷呢？刚才确实交给大娘了，苍天在上，大娘啊，你可不要赖账。刘安柱一语中的，这杨氏给气得破口大骂，说哪儿来的小骗子，在这信口雌黄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见过合约了？一个说是把合约给出去了，一个说是死咬着说没见着。这刘天祥夹在中间糊涂了，二当家的，你别闹了，你要是真看见了你就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杨氏气得暴跳如雷，伸出手指头就戳着刘天祥的脑门子，说你个死老头子，你老糊涂了，我跟你过了半辈子你不信我，你反倒信一个陌生人，你说那纸合约我要了干什么用？糊窗户都不够使的，擦屁股都拉屁眼啊，真要是侄子来了我能不高兴吗？能这样对待他吗？你个小骗子，油嘴滑舌的，分明是想骗咱家的财产呐！这刘安柱一把拉住刘天祥，大爷， 侄子，我情愿不要家产了，我只想把父母的尸骨葬在自家祖坟，让二老入土为安，落叶归根呐。办完事儿，我立马得回潞州，还得侍奉我的义父义母呢。刘天祥听得这迷糊啊，不知道该信谁的了。杨氏怕时间长了露馅儿，左右一看，门口立着一个别门杠。这杨氏几步走过来，抄起别门杠，冲着刘安柱啊劈头盖脸就打过去了。就听噼里啪啦的，这刘安柱一阵惨叫，连连后退。杨氏嘴里骂骂咧咧的：“好你个花言巧语的骗子呀，你个骗到老娘头上来了，我让你胡说，让你骗人。”刘天祥这时候也慌神了，赶紧上去拉老婆子：“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快住手，你再问清楚再说呀。”这杨氏根本不管这一套，一把推开刘天祥：“你一边去，老眼昏花的，你还不明白呀？你看老娘怎么教训这个骗子。”杨氏不依不饶的，这刘安柱捂着脑袋呀，鲜血直流，一直退出大门之外。杨氏一棍子就把刘安柱打倒在地了：“你个骗子，你滚得越远越好，再让老娘看见你，我定不轻饶。”说完咣当一声把大门关上了，顺手拿着别门杠把门别上了，气呼呼地往里走。刘天祥啊站这儿都已经愣了，不是吓的，是没琢磨过来是怎么回事。这杨氏一甩手：“我说糊涂老头子，你别发愣了，进屋吧。”刘天祥脑子一片混乱，这会儿也没缓过神来，他也吃不准这侄子是真是假呀，只好听这杨氏的话，跟着媳妇进屋了。这正是黑蟒口中蛇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呐。这刘安柱千里迢迢来认亲，反而遭到一顿毒打，头破血流，亲人就在眼前，可合约被狠毒的大娘骗走了。他要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聊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失去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你。